非依非火，咁啊所謂非火者，就話嗰啲香氣，如果係從呢個火而生嘅，咁啊一切火都應該生呢個香氣啊。咁啊點解其他嗰啲火佢又唔能夠生香咧？咁啊而是求呢個香氣係不可得。所以我哋知得呢个香气啊，系去无所住，就来无所从。咁啊，说明呢个香气，因为来无所从故，咁啊求其生处系不可得。咁啊，因为香气系去无所住啊，就求其去处系不可得。咁啊，既然冇呢个生灭去来。咁呢個香氣就係如如不動，佢由如就如燒。咁啊，由是觀呢個香氣，既是來無所從，係去無所住。咁啊，突然間斷咗意識呢個分別意執，同埋斷咗呢個意根啊，就驅生我執。咁就發令。无漏啊，系咪因为自私烦恼，耳机呢系突然间断咗啦？咁啊，从此就显发呢个心地光明，正道呢个不生不灭咁无漏真谛。咁啊，如来是因我不香言学，咁啊，我将自己所证嘅系情发于佛。咁佛就即时引证啊！我以呢个香嚟到验证自己呢个心地啊，所以呼我名为叫做香炎，一尘气就足灭。咁啊，一切众生因为闻香故而生起呢个贪嗔痴，咁就名为叫做尘气啊。咁啊，现在以呢个主观，咁啊观香气。是无所从来，都亦无所弃去啊！咁啊，香则非香，所以尘气就会消灭。咁妙香就物言，咁啊，因为从呢个香而悟道，由香而消尘入境，所以叫做妙香。咁啊，再观知道所谓香者，乃系性香真空，系性空真香。知得呢个香气系本如来在，清净本源系周遍法界，咁啊从此就物证啊三德具足，咁啊就妙香系物源。但我从香气就得阿罗汉，此就系答从何方便系入三摩地。我话我香炎。是从这个香而得到进入阿罗汉果，不佛问圆通就如我所证，就香炎为相，此就是答佛问我五十八界是谁为圆通呢？那么别人所证我就不得而知，那么而我香炎所证的呢，就以这个香如果嚴重自己的心地是最為著，是最為第一。那此觀若是望於前的優多而沙陀觀色都不淨觀呢，就屬於形，就不是足。那直單觀這個沉水香而誤導啊，那這個景呢就是跌，那個本來就是大菩薩，那即門呢就是現通教阿罗汉。咁啊，从前在呢个宋朝啊，有呢个黄山谷居士，咁啊，佢屡次啊去问呢个慧堂禅师，咁啊，请佢开悟，咁啊，佢都未曾开悟啊，佢就以为禅师咧好似系有所对物，咁啊，当时呢个慧堂禅师啊。就引呢个孔子啊，同佢个弟子讲，佢话三子，你以吾为隐苦， 都吾务忍乎一。咁后来黄山谷有一次上山，佢见到个先木西花香得咧好茂盛，咁啊嗰啲香味咧亦都好芬芳啊。咁啊慧堂禅师同佢一齐去，咁啊慧堂禅师就问佢啦，佢话你有冇闻到嗰啲木西花嘅香气咧？咁啊当时黄山谷就讲，佢话我闻到喎。咁當時慧堂禅師又講啦，又話二生呢啲以吾為忍乎，又話吾務忍乎耳啊，等於話你既然聞到啦，你哋應該要當下反應啊，你就唔好俾嗰啲香氣轉咗去，等於話你自己用功，你好好對自己都反照一下。咁佢果然咧就應言下大悟啊。咁啊，因此佢就向呢個慧堂禅師咁啊禮拜，以共咧係懺悔啊。佢話老和尚，點解你個慈悲心好似呢個老婆婆教導佢呢個孫子一樣咁狠切呢？咁當時呢個慧堂禅師講，佢話要精道家就得啦，只係因為聞香而悟道。嘅藥王嘅藥相二法王子，就正常會中入五法梵天，就即從坐起，就頂禮佛足二法佛言：我無此劫，就為世良醫，口中就常指娑婆世界，草木金石嘅名數佛有十萬八千。第二是即知苦號嘅行淡今生等離。共知和合，俱生變異，自冷就自熱，有熟無熟的能騙之，靜是如來就了之理性，非空非有非即真心，非離真心就分別離因就同時開悟，無佛如來印我坤貴若王若相以菩薩名，今於會中為法王子，因未覺名就為登菩薩。佛問圓通就如我所證，未因就為相。一段經文就係觀六塵嘅第四科，叫做藥王就觀。咁啊，藥王就屬於能修觀之人。咁啊，未塵咧就係所觀之境啊，就係人法四清，叫做藥王就觀。個藥王嘅藥相咁啊，本來係兩兄弟嘅名字。所謂藥者咧，凡係能夠醫病、能夠止痛、能夠消毒，都名為叫做藥。咁啊，藥是話無病則不治，無毒而不消，無苦而不息嘅，咁就叫做藥王。咁啊，經常講，佢話雪山有一種藥叫做阿奇陀啊，咁啊，佢能夠醫治一切病。咁啊，更有一種藥王咧。名為佢哋善見啊，咁啊眼見之，眼根得到清淨無病。若是話鼻聞之咧，咁啊鼻根就清淨無病啊。咁啊身觸之，咁啊身根就清淨無病。咁啊呢個舌根嘗之咧，咁啊舌根就清淨無病啊。所以名為叫做藥王。咁啊，藥相咧就係藥中之最上，所謂呢個功啊，等於呢個藥王，咁啊名為佢哋藥相。咁啊，根據《觀藥王藥相二菩薩經》裏邊講，佢話過去有一尊佛出世，名為做琉璃光。咁啊，當時有一尊菩薩咧，名為佢哋玉藏，佢善於説法。咁啊，有一位长者，原来叫做孙竹光，就以呢个雪山嘅妙药提符妙味啊，咁啊供养日藏菩萨同埋大众，咁啊发愿啊世世生生能够医治呢个众生啊，所谓真心重病，咁啊大众咧都称佢为叫做药王，咁啊奇弟啊。 叫做变光明。咁啊，佢亦都以呢个药山嘅妙药同埋呢个提符供养日藏大藏。咁啊，佢发愿咧，亦都同佢个大佬一样啊，所以即时大藏就称佢为叫做药像。咁啊，主就系玉皇药像二菩萨经里边啊，讲佢两兄弟呢名字得名嘅来由。第二法王子，咁啊法王就系佛嘅尊称啊，咁啊亦是系佛嘅家号。咁啊法王子咧就系菩萨嘅通称，凡系大菩萨都系能掌法王权，能持法王印啊，能行呢个法王令，能够号令人天而发化世，咁啊得到成就无上菩提。登法王宝座，所以称为个法王子。咁啊，药王菩萨，咁啊个受说作佛啊，别号叫做信藏。咁啊，若是话药像菩萨，佢受说作佛啊，别号名为叫做净眼。咁啊，由于佢两兄弟，咁啊行菩萨道之时，能够医治众生身心等病。所以蒙佛受记啊，将来成佛。咁啊，未曾成佛之前，咁啊，佢就系大菩萨啦。所以名为叫做法王之子。佛定在会中，十五法梵天。咁啊，在会之中啦，咁啊，另外仲有呢个五百个梵天人。咁啊，指的梵天咧，就系指初二三四禅天嗰啲天人。咁佢一中對於條人界啊，佢特別持得清淨，所以得到上界個梵天享福。咁啊，指五百個梵天，或者係藥王藥相菩薩嘅弟子，或者以呢個藥王藥相二菩薩啊，係同修行者。佛即從坐起，就頂禮佛足，就二百佛言，以三句經文。就是叫做精加罪儀，就是罪食藥王藥相二菩薩啦。咁啊，相以陳述自己點樣得正圓中圓通之前，咁啊先啦，同佛禮座敬禮佛足，咁啊然後先至同佛講啊。當我無始來就為世嘅良醫，呢就係述得圓通嘅原因。嗱，咁啊醫。就是有五種啊，第一係叫惡醫，咁佢既無醫品，就亦無醫術，咁啊專為名利啊，等於話醫你唔死啦，咁啊算你好彩幸運，咁啊或者有陣時咧會久唔久醫好你一次，但係冇幾耐咧又復發啦，而且發得比前啊更加嚴重。咁啊，譬如啲外道说法，以呢个邪思邪见啊，去同人哋讲，咁啊，佢为着你要相信佢啲邪思谬论啊，咁啊，佢当时咧俾你多少个甜头啊，或者俾你个物质，或者俾你个金钱嚟去引诱你，咁啊，如果你一个唔小心，你为着呢个物质嘅引诱。你聽佢呢個邪思邪見啊，更甚者咧，你信佢呢個思邪見，咁啊將來一定咧係墮落，會失咗你呢個人生嘅。好似呢個惡醫咁啦，佢冇醫德，亦都冇醫術啦，只係為著呢個名利而去醫人，咁啊肯定咧唔單話醫好啊，仲要比前咧更加嚴重。咁第二咧就係溶醫啊，但係溶溶熟熟咁。佢對於嗰啲湯頭嘅藥師，佢雖然咧係熟熟，但係由於佢冇呢個精力啊，咁啊醫呢個苦方咧而治病，咁啊佢就唔識呢個變通。所謂藥病都不識啊，如果為嚟醫者，雖然咧唔增加你嘅病啊。但你亦都唔能够医好你个病。咁啊，譬如在佛教，所谓目前一般嘅凡夫说法， 咁啊，佢既然冇呢个他失道眼，亦都唔知得众生嘅根性大小邪正啊，咁啊叫做唔识得呢个病啦。咁啊，佢所说个道理完全啦，唔系自己亲自证得，只不过系依文解义啊，系对本穿梭，咁啊属于唔识得药。但系亦都话咧，唔系完全冇好处。佢能够发心广经说法啦，咁啊令呢个听闻者，咁啊做呢个出世善根语，咁啊欲想话令人嘅开悟咧，就系难乎其难。咁啊第三咧，就叫做同于啊，就系话明与咁不明之间，佢虽然系识药识病啊，但系佢唔彻底。他虽然能够医好人啊，而不究竟，就譬如那些异性人说法所说，虽然是亲性啊，但是未能彻底观机，他只能观这个八万大劫以还，那么达八万大劫以前呢，他就完全是不知得啊，那么叫做同医。第四啊，就是叫做良医，无论药书以及药方，他不单说熟读，而且他有智慧，智能变通，有关药方物理的并皆精明，不单这个医术好，而且这个心术亦都好，他所有体病都自在是济世利人，是不求名利啊。他甚于亦都施药，唔单治标，亦能治本。咁就譬如大菩萨之法，咪得到四无所谓，能够施法施机，所谓言不虚发，教无浪之。咁啊，凡有所说，都即能受机，系利益有情。咁啊，第五啊，系叫做医王，就是能发前人之所念法，能够通彻物理，所谓标本的兼治，病的状态，病的起源，病的转变，病的究竟，可以说呢是无一不知。那么而且亲尝药味啊，他知道个药的出处，知得药的道治，亦都知得这个药性啊是属于寒，抑或是热，或者呢是专一利人，所谓慈心广普，不单消灾治啊，能够令这个病者啊好了之后啊永远不复发，身体健康。那么就譬如佛世尊为这个大医王啊，凡有所说都能够断众生的烦恼病啊，能够令众生的化体健康。所以《圆觉经》里面讲，他说若遇如来，即身无大小，皆得成佛。只要我们能够遇到佛，那么闻佛开示，听佛说法，那么这个听经者亲近佛的人，无论他是大根性、小根性、中根性，咁啊，即间文化得益啊，咁啊，日后而得到开悟，咁啊，悟后而修，可以断烦恼而得成佛道。但口中嘅常指娑婆世界，土木金石都明数凡有十万八千，只就系明呢个良医嘅实学。佢话口中，咁啊，佢呢个口咧，就常常都系咁啊，这个娑婆世界，这些金木以共是草石，它的名数凡有十万八千那么多。那么印度话叫做娑婆，中国话叫做堪忍，就是药王药上二菩萨所教化之处。那么亦是本师释迦牟尼佛所教化之处。那么由于此的娑婆世界有三苦，有八苦，无量之苦，但是众生如痴啊，佢即能忍受，就不求出离，可以名为叫做堪忍。 他说口中的常子，口中常呢就证明他不单是看那些药书，他还亲自尝那些药味。他这个数目是有108000那么多，咁啊，比起我哋中国咁啊，神农尝百草已经系唔知超过几多倍啦。咁啊，草咧就好似嗰啲淡竹叶，属于草之一类。嗱，木咧就好似嗰啲木通啊，系属于木。金咧，咁啊，有阵时我哋煲药啊，咁有啲人放啲金啊，放一块银落去一齐煲嘅。咁啊！呢件我都見過，真係有好多人煲藥咧，佢又要剝只金戒指，又或者咧揾一個白銀啊，咁啊抌埋佢一煲嘅，咁啊究竟有啲咩功效？點解咧？當然我實唔知啦。咁總之係親自見過，咁啊證明咧，既然你攞嗰啲金、嗰啲銀啊，同埋一齊落煲，咁啊當然金同銀咧係對呢個病者有幫助，都應該屬於係藥。啊，不然嘅話，你點解會撈埋佢啲藥去煲咧？咁啊，所以金啊、銀啊都係屬於藥。嗱，石咧就好似石刀、龍骨或者嗰啲虎骨啊，由於佢堅實嘅，咁就名為叫做石。佢話其數就分咗108000咁多，佢如是識之啊，咁啊，佢一一都能夠了解，所謂知得佢嘅藥名。知道它的藥相、藥的體性、藥的味道、藥的作用和它的出處、對治等，那就即刻能夠知道。那藥就說論它藥之上是有黑白青黃，藥就說論這個藥之體呢就是有實是有不實，藥就說這個藥之味是有這個鹹淡甘辛，若是话若之性啊，就有寒就有热，或者咧系和，或者咧系有毒，有啲咧系冇毒。啊，若是话论呢个若之用，咁啊佢提炼可以用，或者有啲咧唔需要提炼啊，亦可以用噶。啊，若令佢出处啊，咁啊出在呢个名山大川。嗱，若是话论呢个药嘅对治。有一種藥是治一種病，有一種藥呢能夠治多種病，有些就要很多種藥合埋才能夠治一種病。藥王藥上二菩薩一治一皆知，就苦醋得鹹淡甘辛等味，苦就是黃連，俗語有句話，他说哑巴吃黄连就有苦自己知啊，咁啊黄连咧真系苦啊，咁啊因为我当年啊大概系21岁几都未够22岁，咁去上海参学读书啦，咁啊由于坐船啊，咁就冇咩嘢好食啊，咁啊坐几日船，一日三餐都系食嗰啲四川榨菜啊，咁啊仲粥仲饭都四川榨菜，咁啊啱啱又系天热喎。咁啊食咗幾日咧，再加上熱天咧，咁啊上海熱起嚟咧，仲比香港熱嘅。咁啊咁下子去到上海就高燒，咁啊燒到100多度，就燒成温温沉沉啊。咁啊好彩我有個八師傅，即係戒除嘅八師傅。咁啊佢就喺上海法藏寺做當家啦。咁我有錢啊，就揾佢啦。佢話得啦，我帶你睇中醫啊。咁啊嗰個中醫生一睇，佢話你係大暑大熱啊。我話得啦，我開劑茶俾你，我包你好嘅。嗱，咁啊上海啲藥材好咧，佢就包煮就包餸嘅喎。你同佢買藥嘅包唔要煲好，仲有頭煲，仲有耳煲，分開兩個壺咁樣咧，咁啊上到佢啲飲啦。咁啊嗰啲藥咧，佢仲有一張藥單介紹，每一樣藥出在邊處，呢有好處。咁佢開啲乜嘢俾我食咧？開一味黃連啊！咁啊，兩煲都係黃連，頭煲同二煲。咁啊，我啲世人未飲過黃連啊，唔知道佢咩味道啊！啊，點解啲一飲咧，真係苦到啊，苦到嘔啊！咁一兩黃連熬湯嚟嘅煲水飲啊，都幾巴閉。咁啊，飲到我真又嘔。當時嗰種感覺、想法啊，都點樣形容？ 咁啊，證明佢就係苦啊。咁啊，所以諗到呢一段童年啊，咁啊，呢世人都唔會忘記。咁啊，證明佢係好苦嘅，真係苦到嘔，苦到啊！但係佢嘅性咧就好甘靈啊，飲咗之後咧啊，當堂就好咗啊。咁啊，證明係一種好藥啦。嗱，咁啊，細菌啊，黃柏咧，佢都係苦嘅。嗱，粗佢個味道就係酸嘅，好似嗰啲烏梅。咁啊，鹽就係鹹嘅啦，所以鹹咧就好似嗰啲石鹽。呢個淡咧就如同嗰啲淡竹葉啊。嗱，甘咧就好似嗰啲甘草。如果係辛咧就辣嘅，好似嗰啲附子啊、乾姜啊。咁如果虛弱嘅人咧，就最好食附子乾姜啦。咁啊，避之和合氣生啊，好似呢個五味子一樣。咁啊，變異或者生嗰陣時係寒嘅，你煮熟嘅屬於補嘅，有啲生時候就酸嘅，煮熟係甜嘅。咁啊，就每一種藥裏邊咧，常常啊，由於呢個提煉唔通，佢就會變佢呢個性質嘅。咁啊，佢就變異。咁啊，似冷就似熱啦，好似涼藥西國。咁佢嘅性啊，屬於涼嘅。嗱，附子雙桂，佢嘅性咧就屬於熱嘅。佢有毒就冇毒。咁有啲藥咧係有毒嘅喎，要提煉過先至可以用。嗱，咁啊，有啲藥咧就冇毒嘅，可以隨便用嘅。咁啊，有毒就冇毒。即職能嘅辨知啊，咁啊藥嘅名相、體性、出處、對治，咁啊菩薩咧都一指一皆知，此就係明呢個良醫嗰種個學識。咁啊，其實良醫咧實唔單知藥，亦都能知病啊。所謂知藥知病，然後先至可以為呢個良醫。咁啊，從上我無此別，為世良醫，至到此中即能辨知，就係敘述得圓通嘅原因啊。咁啊，因為行呢個六道中嘅禪道，即係布施道啊，咁啊，即實中得，然後先至可以説法辨證呢個無生忍。一四之而来就了之未正，非空就非有，非色真心，非离真心，分别利因，同时开悟，此就叙述得圆通的缘由。所谓四之而来，咁啊，因为咧作呢个良医，有呢个善根力故，所以得到四法、恭敬法、供养法，佢话四之而来。咁啊，顯示此二位菩薩啊，所謂久遠劫來行菩薩道，係屬於大菩薩。佢了知嘅未清，咁啊，雖然善知而為供養恭敬啊，咁啊，必定聞法啦。咁啊，佛咧就慈悲，能夠觀悲切法，咁啊，知道此個藥王藥相二菩薩啊，既然佢為呢個良醫。而且口中啊亲尝药草，所以教佢咧闭观。佢话此之未正啊，咁啊究竟从边度生起啦？啊咁又灭于何处咧？咁啊教佢如是作观啊，咁啊令佢知得呢个了之未正，乃系非空就非有。咁啊因为未正力缘。人人都知道嗰啲藥咧係有味道嘅，咁啊既然藥係有味道啦，咁就唔係片裂，所以話非時空。咁啊個正在常味之時，咁啊求呢個味正係不可得啊，咁啊既然不可得，所以非時係有。個非即就真心啊，真唔屬於切根。心咧就係我哋呢個肉田心啊，所謂非即者。就是说这个味性呢不是这个舌根亦都不是从这个肉全心呢而生起的但是有非离根心的如果离开这个舌根那么离开我们这个肉全心那么就变成有这个味性可得呢 亦都要话要有呢个真心啊，然后先至知道呢个味趣。但分别味因嘅从事开悟啊，嗱，此个分别两个字咧，就属于呢个观察，属于呢个观照啊。咁啊，越即是呢个用功嘅地方，就系、是、佢用起功来，咁啊，佢自己咧作观啊，咁佢就观呢个味趣。既然非是即真心有，又非是离真心有，咁啊知得啊呢个未尘，所谓来无所从，就去无所至，所以能够从此开悟啊，咁啊进入呢个无生忍，得入菩萨位。今蒙佛而来，嚟因我坤贵，若王若将，就以菩萨。咁啊，始终个佛字咧，个蒙佛而来啊，个佛字咧就系、是、指过去佛。咁啊，蒙佛而来，咁啊，印证我兄弟两人啊，为呢个菩萨位，佢个名咧一叫做若王，一咧就叫做若将。佢话今于会中就为法王子，咁啊，现在此个守灵如法会之中。咁啊，佛咧为我哋受记，为呢个法王之子啊，系因未觉明就慧登菩萨。咁啊，佛问从何方便入三摩地？咁啊，我若王上二菩萨啊，就因为观呢个未尘，非空就非有，非即真心，非离真心。咁啊，由是证呢个未觉明心。而超凡入圣啊，为大菩萨。所以观若王若相二菩萨经里边讲，佢话若有众生闻知二菩萨嘅名字啊，系功德无量无边。嗱，咁样闻菩萨名，即尚且功德无量啊，咁啊可见佢仲为大菩萨。得佛问圆通，而我所证未因就为尽。只就求佛问啦，五十不戒谁为圆通？咁啊，若王若相二菩萨就答复所问啦。佢话别人所证啊，咁啊，我不得而知。若是话论我若王若相两个人所证嘅，就系、是、未因就为相啊，系因为观呢个未尘，所谓来无所从，就去无所至。既无去来，就亦无生灭啊！因此，无生法忍，咁啊入呢个菩萨位。嗱，咁个常呢个八万四千里，佢呢个境就属于通啦。咁啊，因未觉明就未生菩萨，咁佢呢个观咧就属于形啊，就唔系足。得不可破罗，定其同伴十六开示。佛即从坐起，顶礼佛足二百佛言：我等先要威音王佛，就问佛出家，欲真时随礼入室。佛言水因，既不洗尘，就亦不洗体，中间安然，失无所有。佛足十无忘，乃至今时从佛出家，令得无学。就比佛问我：佛陀婆罗妙速尊名，成佛指住。佛问圆通，而我所证就速因为相。咁啊，此一段经文属于观六尘个第五波啊，佢哋圆富观速。咁啊，圆富就系菩萨嘅名字，属于能修观之人。咁啊，速尘咧就系、是、佢所观之境啊，又系佢所观之法。咁啊，人法性清，佢哋圆富就观速。个佛陀的婆罗，中国话佢哋圆富啊，咁啊亦名就叫做善富。个兵器嘅同伴，咁啊即系同行个诸大菩萨。个十六开示啊，咁啊开示即个大士，即个菩萨。咁一共咧系有十六位，咁啊佢十六开示。佢即从坐起就顶礼佛足二百佛言，呢就经家聚义啊。就话结集经典嘅菩萨，咁啊最初，咁啊佛陀菩萨呢个十六开示，咁啊未曾啊对佛， 所謂說出的自己怎樣修正圓通之前，咁啊先對佛恭敬，所謂從坐起頂禮佛足，然後同佛講話。佢話我等先於威音王佛咗，嗱佢話我哋咧即係佛陀嘅羅，同埋十六開始啊，佢哋自己講，佢話佢哋在先，同埋過去有一尊佛出世啊，叫做威音王佛。嗱，威就係威德，有大力量，咁啊屬於呢個波耶智慧德啊，咁啊因為波耶智慧能斷煩惱，能夠降伏呢個魔怨，呢啲完全呢個波耶智慧嘅功能，所以威咧就屬於呢波耶德，咁啊音啊就屬於大慈悲，屬於解脱德。就說完成佛之後，以四善法音宣說法義，開導嗰啲苦惱嘅眾生。嗱，咁啊王咧就以自在為義，即是咧係法身德啊。咁啊由多嘢照破煩惱，咁啊破除一切嘅魔障啊，咁啊使佢能夠進入個法身嘅理體，而得到咧自在解脱。所以王就是自在義，即是咧係法身德，咁啊就説明啊，此一尊所謂威音王佛，就是以呢個三德而立名，名為佢就威音王。咁文化就出家，咁佢初時就唔知道呢個佛法微妙啊，咁後來佢因為文化之故，佢先至知得呢個佛法是不可思議啊。佛法能够解决呢个人生嘅痛苦，我哋能够以佛法修行啊，可以免生死，得到真正嘅安乐解脱。咁啊，因佢就割爱慈亲，咁啊，创人佛出家。佢话于肉真时，嗱肉咧就系沐浴，真咧就系真人。嗱咁啊，真人沐浴咧，咁啊有佢一套嘅仪式啊，就有佢一套嘅规矩啦。嗱，咁啊，在呢個大丛林裏邊，唔係話日日可以沖涼嘅喎。咁啊，通常咧就係七日一次。嗱，咁嗰啲大丛林裏邊咧，佢哋有一個好大嘅浴室啊。咁啊，呢個浴室咧就當然係長形啊，又唔係四方得曬，係長長形。咁啊，深度咧最多咧唔會超過到呢個腰部。咁啊，有咁大。當然好多水咧，咁啊每一個禮拜沖涼一陣子咧，咁啊佢就燒咗好多水啊，咁啊將呢個浴池咧就裝得滿滿，都係熱水嚟嘅。咁啊，原先一個常住裏邊咧，當然嗰啲大叢林啊，住一天或者七八百個出家人咧係好普通嘅。咁啊，唔得咁多人啊，亦都冇法子一次啊。咁啊，同時去沐浴嘅喎，點樣大都冇法子一致啊！咁多人去洗，咁所以咧，佢就隨例就入室啦。點解佢就隨例入室咧？就有個規矩，嗱，堂頭大和尚，咁啊，佢係第一個去洗啊，冇人同佢陪佢噶啦。咁啊，總之佢一個人咧，第一個人落去呢個大池，咁啊，佢洗完啦，咁啊，佢就行人。咁啊，其次咧。就是呢個班酒師傅啊，即係包括堂主、後堂、西堂、酒座。咁啊，再其次咧就係書記啦。咁啊，因為叢林裏邊啊，呢四種班酒師傅咧都好多嘅，有陣時咧都有幾十位啊，都係堂主、後堂、西堂、酒座。咁啊，書記咧就更加好多。咁啊，所以和尚洗咗之後啊。咁啊，其次就扳手，其次就書記啊。嗱，咁啊，既然扳手、書記嗰啲即是有階級嘅洗礼，咁啊，到呢個清眾啦，咁啊，清眾以禅堂啦為先啊。嗱，咁啊，禅堂就有東西兩隊噃。嗱，咁啊，東邊咧，多數係嗰啲年輕人啊，響度參學嘅。咁啊，同埋西單咧，就多數都係老參師傅啊。所謂飽餐飽學，佢都有資格咧出堂回堂咧做呢個領眾身法。咁啊，等於話西單咧，咁啊原則上啊 就比東山呢就高啲嘅。所以在稱頌之中呢，我哋上前過堂，我係西山出先。所以佢隨例入呢個浴室嘅沖涼啊，咁啊亦都係先西山啊，咁啊然後先至東山。咁啊再如此呢，就係、是、外聊啦。所謂某某點嘅香燈師傅，或者嗰啲飯頭啊、菜頭啊、水頭啊、火頭啊、淨頭啊，咁啊或者普通嗰啲工人，咁啊按住呢個次序咧，去入呢個大池嗰個地方呢個沖涼沐浴，咁就叫做隨例入室啊。咁啊中國咧，咁啊當年嗰啲大叢林咧，亦都多部分都係如此嘅。佢就不治水因，就地不洗塵。地月不洗體，中間安然，就得無所有。那么既然他隨著這個大眾，那么入到這個室裏面，那么他用水來洗身呢，他就忽然水恩，他就忽然之間就開悟，他悟到那些水的根本，這個恩緣是什麼，就是如來藏念悟真而性啊，所謂叫水真空，就淨空身佢。咁佢就知得嗰啲水本來就係畜塵啊。咁畜塵點樣可以洗呢個畜塵呢？佢話既不洗塵，即係畜塵唔能夠洗呢個畜塵。但係亦不洗體喎，既水係畜塵，塵不洗塵啊，又何能洗我呢個身體呢？他说中间安然就得无所有啊，他入不到这个水大，即使是如来藏念真而性，所谓一性的无二性啊，那么从此入性，那么他依其中间对那些水啊，他不起分别，能够安然直性，就得无所有。他说足足就无望啊，就说这个禅定之中从明智慧入观行慧，咁啊虽然未遣烦恼，但系从无量劫来咧的善根未失啊，咁啊又或者可以讲佢往昔之时，佢在呢个威音王佛所，佢与呢常德兴菩萨系同时，因为常常毁谤常德兴菩萨而堕落，后来罪得由地狱出啊，咁啊仍然咧。同呢個常德興菩薩出家，所以往昔個常德興菩薩啦，就係、是、現在個本師釋迦牟尼佛。